雷霆八八一廉政行动。 第一集足球梦，冯志峰饰演张永明，梁志光饰演阿光，阿 Lay 饰演赵振华， Leo 饰演阿志，细苏饰演教练莫 Sir， 泰山评述员，依记 ICAC 调查员 Joanne， 唐文龙 ICAC 调查员 Michael， 石修是 ICAC 高级调查员王 Sir。 廉政行动正式开始。 喂，明哥，有冇三皮嘢度住嚟先啊？江湖救急啊！ 好心啦，你阿志，有机会储翻个钱，成日走去进贡啲外围佬。 喂，明哥，帮帮手啊！ 嗱，我啊尽下人事嘅啫，不过啊，长贫难顾，你倒少啲外围马好过啦。 唉， 做咩啫？你又唉声叹气，你又揸人钱咩？而家 我冇你咁傻啊！一啲血汗钱去赌。冇，我前几日见到嗰个以前同我哋一齐踢波个乐仔咧，佢喺机场度做跟车送货，咁我谂住上前打个招呼啦，点知佢头耷耷啊，扮见唔到我走咗去， 都唔难明嘅，话晒佢以前都系风头等嚟噶嘛，但系跟住连续几届佢都过唔到体能测试，咁点啫？我提早收山咯。 话时话啦。我而家跑多两个圈，有啲气来气喘，我都惊过唔到个体能测试啊！ 大家都卅几啦，唔使等体能测试啊！再过多两三年，大家都要退休噶。 啊，明哥你就掂啦，一早就搞定啲食肆啊、运动铺啊咁，仲代理埋波衫，唔使忧啦。啊，我都有计啊，投资落咩股票度，点知输晒。唉。死了。喂，阿明啊，平日呢我哋都睇你头㗎，有咩好着数先？ 喂，真係喎，明哥，有啲咩真係不妨讲出嚟喎，帮帮兄弟啊。 有呢就冇话冇。啊，不过唔知你。 你讲啦，諗咩啫仲係。 嗱，何立基你知边个啦？ 知。以前踢越早嘛，而家去搞咩外围马、外围波嗰嘛。 嗱，赌波呢，如果预先知道个赛果，然后再由佢做庄，实赢㗎嘛。吓， 你唔係叫我哋合作同佢打假波吓嘛。 嗱，我都话计唔係冇㗎啦。 喂，唔係啦，阿光，你諗清楚啦，家下真係大好机会啦，你又炒窿股票，我又赚人钱。再讲啦，踢多两年大家都要收山啦，而家唔搵返笔喎，唔通定係瞓街咩？ 我开场先啦，你啲风够准啫，如果唔係我边有咁易执到几千蚊呀？ 妈咪， 喂，猜猜猜，边个咁唔努力拍我膊头？ 嘿、hey, 叫得你媽咪嘅仲有邊個啊？媽咪 衰仔啊，做乜咁好嚟探阿媽啊？肯定有事發生啦、 啊。係有事值得慶祝啊，體育學院嗰邊正式收錄咗我啦媽。 吓、啊、你唔讀書咪去搵份工做囉，學咩踢波啊？踢波搵唔到食㗎衰仔，等阿媽賺多幾轉錢送你去外國大學讀書啦。 媽你都唔明我嘅，踢波係我嘅生命嚟㗎，你唔俾我踢不如殺咗我啦。 猜猜猜，唔好乱讲嘢啊！你鍾意点就点啦，我得你一粒仔㗎咋，唔好讲斩讲杀啦。好啦好啦，你话点就点啦，我哋出街食饭庆祝你老妈，我大有斩获。 撞咩啊？ 撞你咪撞你囉， 撞咩啫而家？ 喂喂喂，你两个发生咩事啊？打波定打交啊？ 係囉，踢波定踢人啊，成隻脚铲埋嚟囉。 喂，咁抢波梗係咁㗎啦，唔铲点攞到个波啫？ 阿赵振华系嘛？ 你又系嘅，咁好易踢伤啲同学㗎嘛。 喂，踢波遇咗伤㗎啦，一个二个都少爷兵嚟嘅，即係有咁嘅教练有咁嘅学生。 你讲咩呀？ 早啲起身又怕攰，落力啲又怕伤，我跟到你都嘥气呀。 嘥气？我成个课程係依足国际足协嘅标准嚟定嘅，你而家乱咁踢系咪想挑战全世界？ 莫 Sir， 标准係死嘅，班球员係生㗎。一个好教练要依照每个球员度身订做一个课程，唔好死跟啲标准。做咩都系咁意，我真系唔想喺度嘥时间啊！ 练波啫，你使唔使咁尽啊？ 我读书少，不过我永远记得中文老师教过我四个字：狮子扑兔。意思即系凡事无论大小都要全力以赴，搏到尽。你哋明唔明啊？ 死靓仔啊，话我求其 好。 我以后一只兔仔都不放过，令你们成为最猛的狮子。 一夜一夜，一夜一夜， 继续啦，停晒手点啊！ 一夜一夜，一夜一夜， 我头顶得高啲，呢个唔得唔得唔得，再嚟个再嚟个。 点啊？同啲手足倾掂数未啊？ 倾掂。如果想搵快钱啊，只有跟基哥你搵食嘅啫。 哇哇！而家咩事啊？面口咁难睇嘅、啊。 咁话晒，我哋点都对踢波好有热诚噶嘛。输波好似输命咁嘅。不过而家有基哥喺度照住我哋，咁第日退休啊，真系冇波踢都唔使咁腾鸡嘅。 嗱，你应承得过我，功夫做到足啊！如果唔系，天王冇面俾啊！ 唉、哎，得噶啦，基哥。 妈，我得咗啦，西太会收我做甲组球员啦。 做后备啫啩。 系啊，咁啊点啫？你唔好睇小我啊！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成为正选，仲会代表香港去踢亚洲杯添啊！ 有朝一日，有朝一日啊！啲股市升破二万点添啊！俾个管理做好冇？快啲过嚟食饭啦！ 眼见西太今日气势如虹啊，神光啊，讲真啊，输少当赢啦！ 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香港足球先生张伟明接到队友嘅波，向住龙门直斩入去啦！睇嚟呢球都十拿九稳啊！哎呀呀呀呀，发生咩事啊？张伟明突然咬柴，突然屈到只脚啊！ 且主将伤咗，神光执到啦。 前接住啊！点知神光话过就过啊！超勇啊！门前一脚，哇！西达龙门啊波，又做黄大仙，有球必应，咁就俾人入咗两球啦！鸡声一响，完场，神光越级挑战成功啊！二比零大胜西泰。 阿光阿志、嗯、做得好啊！啲、嗯、人外围机咧会入钱落你哋私人户口噶。 啊，多谢明哥。 喂，系啊， 下次记得再关照啊！ 各位手足，我哋啱啱收到个 case， 唯有外围赌波集团咧收买球员打假波，制造赛果。 唔系话，香港人对睇足球嘅气氛已经冇以前咁热闹噶啦，大家应该更加努力噶嘛。唉，而家仲有人打假波添。 嗱、嗯，其中涉嫌打假波球员咧就系西泰球会嘅张永明，佢同一个叫做何立基搞外围嘅赌波集团咧穿针引线去制造赛果。我相信张永明一个人咧绝对唔可以只手遮天，一定仲有其他球员咧帮手。 咁唔知我哋有冇啲怀疑嘅目标人物咧？ 暂时未有，所以由今日起咧，我哋需要开始监视张永明一切嘅行动，同埋同佢有来往嘅人。Michael， 你去 check 下张永明嘅银行户口，睇有啲乜嘢线索。 Yes sir。 嗱，各位兄弟，我哋又有新血加入啦，同你哋介绍。赵振华，体育学院出嚟嘅，大家唔好恰啲新人啊！ 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啊！咦，你咪张永明？我好仰慕你噶，香港足球先生嘛！你几时教我斩波啊？系、啊，上个礼拜六嗰场波，你只脚屈伤咗啊，冇事啊嘛？ 哦，小事嚟啫，冇事冇事。 咁下个礼拜对暴力之嗰场，你得唔得噶？佢哋个前锋好猛噶、 啊。哦。咁如果唔得嘅，咪你补上咯。 我有排都未够班啦、 啊。唉、哎，点会对自己咁冇信心噶？嗱，我睇得出你系个好有拼劲嘅球员嚟嘅。嗱，等我同阿教练讲下，叫佢优先派你出场。 吓、啊，真系噶？多谢你啊，明哥，我一定会好俾心机踢噶。 唔使多谢，俾心机做咩？我就系贪你未够班啫嘛，傻仔。 双方交换锦旗就开波噶啦，暴力之狂攻猛打气势如虹啊，反而西大好似冇离神气咁啊！ 等等先，张永明突然抢翻个波，系咁上，系咁上，哎呀！暴力之下用一脚铲过嚟，张永明失咗重心，俾佢扫低，球证即时吹鸡啊！咁啊，教练唯有换人啦，哎，睇睇先，而家个新人嚟噶噃，刚刚加入西泰嘅13号球员，佢叫做赵振华，新人都需要攞啲临场经验嘅吓。赵振华咧，身高1.65米，19岁，哎，睇睇先，哇，争啲睇漏眼啊！呢个细路唔简单啊，对脚好似上咗魔打咁啊！一落场机攻破暴力之嘅防线，诶，去到龙门口咯，系咪准备单刀咧？哇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已经入咗波啦！ 喂，张永明，你点搞啊？俾条僆仔入咗两粒，你知唔知道两粒累到我输几多钱啊？100万啊！你赔翻俾我啊？ 记过，我一心以为个僆仔啊未够班先特登叫佢出场嘅啫。啊！点知佢会超晒班先得噶？ 唔知唔知，我唔知你。下场我系赛啊！你死都死翻过百万俾我啊！ 你想我点先得噶，基哥？ 你要输三粒俾泰国 啊？三粒？喂，好过眼噶，基哥。 如果唔系我点赢翻咁多钱啊？我警告你啊！你睇住条僆仔啊！唔好再俾佢入波啊！ 妈，我得咗啦，我得咗啦，我上报纸啊！足球旋风赵振华梅开二度，妈妈你等唔等我开心啊？ 妈，妈你做咩啊？落翻嚟先啦，你唔好吓我啊！妈，妈， 你俾我死啦！阿妈对你唔住啊！阿妈炒孖展输晒成副身家啦，争人几十万啊，唔死唔掂啦今次。 点会咁噶？唔使惊啊妈，你冷静啲落翻嚟先啦。在球会那里有个前辈好看我的，我现在即刻去问下他有没有办法啦。 好多谢咁多位手足的努力。这个月的调查呢，我们已经掌握到不少线索。Michael, 你和大家报告一下。 Yes, sir.我哋由张永明身边有来往嘅人开始调查，最后证实有两个同队嘅球员协助一齐打假波嘅，一个系前锋嘅范浩志，一个系守龙门嘅邓国光。喺佢哋银行记录里边，我哋查到其中有部分佢哋有份嘅赛事，打完之后第二日，张永明就会收到一笔由荷立基嘅转账，大约系80,000蚊嘅钱，然后佢就会将其中40,000蚊分别存入范浩志同埋邓国光嘅户口里面。 哇，咁就清清楚楚啦。既然已经有证据啦，咁我哋系咪可以开始拘捕行动啊？ 嗯，暂时唔好住，因为我怀疑佢哋有可能咧仲有同党，同埋我相信咧下个月嘅亚洲杯外围赛，香港对泰国嗰场咧，一定会有唔少人去赌呢一场波。我亦都相信外围赌波集团一定会喺呢一场波落足心机，打假波嘅球员咧一定会落足场。今次我哋都要落足心机睇实呢一场比赛，相信一定可以将佢哋一网打尽。 Yes, sir。 今日喺政府大球场上演嘅系亚洲杯外围赛啊，香港对泰国呢场波，只要香港逼和啊，仲有一线机会嘅。如果输埋，等多4年啦。喺翻大钟嘅法定时间，仲有2分钟嘅啫。而家香港系1-2落后紧吓，睇嚟攀平嘅机会好微啦。香港，呢脚就射啦！泰国龙门听下分身挡出，个波弹出小禁区嘅华仔脚头啊！今次仲有手机，哎呀，中柱啊！ 喂，华仔你系咪癫咗啊？你知唔知道你在做紧乜嘢噶？你头先嗰脚几有威胁性啊！如果入咗点算啊？吓， 我系一个球员啊！我落到场，我就要尽力踢好我最好嘅波。 你而家嚟同我讲呢啲废话，你记唔记得啊？自己前两晚喊住同我讲咩啊？你话好想救你阿妈噶嘛？吓， 我 醒定啲啊！你阿妈条命喺你双脚上面噶。 华仔做咩啊？身为足球旋风，竟然临门一脚塔吊啊！唉，新人始终都系未够经验，睇下呢股足球旋风下半场可唔可以卷土重来啦？ 做得好啊，华！下半场咧继续唔好咁出力，咁就好易救翻你阿妈噶啦。 我读得书少，不过中文老师教过我四个字，狮子破兔，意思即是凡事无论大小都要全力以赴啊。 好，我要你哋变成最勇猛嘅狮子。 一二， 我实多谢你啊，我冇跟错师傅。 阿妈阿妈，点输晒成副身家啦？ 点会咁噶？ 你知唔知道我一生最遗憾系咩？就系冇机会俾师傅睇到我打亚洲杯外围赛。华仔，你应承我，尽全力踢到泰国嗰场亚洲杯，赢俾我睇。 咦，下半场华仔又踢翻好啲啦噃，而家我哋个足球全部好似上咗身咁啊！连过泰国两个后卫啊，起脚啦！ 我想呢度是我哋影到外围机同埋张永明交手嘅相片。 仲有啊，仲有佢哋过去几个月嘅电话记录同埋户口转账入数记录添啊。 好，全部都证明到外围机同呢几个港队球员嘅贪污证据。各位手足 ，Action！ Yes sir。 ICAC， 咩事啊？ 何立基，我哋而家怀疑你涉嫌贿赂球员打假波，非法经营外围赌波公司。而家唔系事必要你讲。但你所讲的说话都可能作为呈堂的证供。 张永明先生，我们是 ICAC， 现在怀疑你非法收受利益，制造足球赛果。 范浩志先生， ICAC， 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 请问你是不是邓国光先生？ ICAC。 仔啊，好彩你冇同班人一齐搵啲咁嘅钱咋？如果唔系，我今年啊就要同你喺监狱度过生日噶啦！ 诶，妈，我应承你啦，以后除咗做好人之外，我咩都唔做啊！ 点得啊？如果你唔做多几份 part time， 点帮我还钱啊？ 仲好讲，你以后都要生生性性，唔准再炒股票啊！ 仲咁咩？喂，细路， 咩事啊？ 我而家咧唔等啲股票上二万点，我而家要等阿仔你打波打出亚洲，知冇？ 我收到啦，阿妈。 廉政公署最后成功将呢班破坏咗足球声誉嘅贪污分子成功拘捕，三名球员被控非法收受利益制造足球赛果，各判监22个月；非法外围庄家被控串谋经营外围赌波集团，判监2年。 廉政行动第一集完。